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六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1月17号起，京张高铁执行冬奥运行图，将为赛事人员设专用通道；民政部发布8项养老机构服务行业标准，在明年的1月1号正式实施；从1月份开始，将会有一大批新规正式实施。好，新北市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在今天的8点，北京北站站内，京张高铁雪之梦乘务员载歌载舞，向乘客们展示了服务礼仪，热烈的庆祝京张高铁开通运营2周年。在站台上，服务保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各单位人员共同举起了右手庄严宣誓：“服务冬奥，我们准备好了。”自2022年的1月17号起，京张高铁将会执行冬奥列车的运行图。奥运期间，京张高铁车站将会开设专用通道，保障赛事人员的便捷通行。清河、太子城和延庆站3站按照全封闭、不和普通旅客交叉的原则，站区和动车组划分防疫分区和普通分区。2022北京中轴线主题特展今天在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开展，以中轴线申遗和保护为主题，向公众们讲述北京故事。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天池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展览采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中轴线呢？ 好的，这次的展览呢是由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来主办的。那么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编写团队有个清华大学的建筑设计研究院，它的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来进行承办。那么今天开展，一直会这个持续一段时间。那么这个中轴线的特展呢，它的设置是按照这个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它的这个整体的院落的格局来进行设置的。那么这个研究院呢，它是在皇城根遗址公园里边，是一座民国时期的一个历史建筑，是一个面阔5间进深3间这样的一个木结构的轻式的建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建筑里边，那么根据它的这个格局来去设置整个展览的内容啊，包括像这个中轴线的历史与今天啊，它的一些这个历史的沿革，包括它的这个景观的序列，一个多元的传统空间的载体以及城市脉络这样的板块的逻辑来进行展开的。那么对于中轴线的遗产构成的要素它的历史的发展，包括文化内涵、申遗的成果等等，这些在里边是都有涉及。而且这个展厅的前后院分别设置了这个展览的前导空间和一个观众的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设计的这个展览的整个的色调呢，也是从原始建筑来进行取色。那么它的展板呀、展柜呀、建筑模型啊，这些配色都能够与这个整体的建筑形成一个这个配搭和平衡。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大家更仔细的去熟悉北京的中轴线，了解这个中轴线申遗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截至到目前为止，中轴线的申遗和保护工作都有哪些新的进展呢？ 目前呢，北京的这个中轴线申遗还是在这个有序推进当中，而且在申遗的过程当中，这个整个社会普遍形成了这个对于北京旧城整体保护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包括解决民生问题、去研究历史、保护文物、展示文化等等这些方面，在申遗的过程当中是可以兼顾到的。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知晓度啊，还有大家对它的关注度来说，那肯定是比之前这个项目启动之前要提升了许多。那么通过类似于今天这样的展览，那么可能更多人会对这个北京中轴线有一个更加清晰的概念，就是南起永定门，北到钟鼓楼，这样全长7.8公里。 天池你好。 我们稍后再来连线天池，我们先来关注民政部在今天发布的八项养老机构服务行业标准，包括养老机构老年人跌倒预防基本规范、养老机构膳食服务基本规范等三个行业标准，以及养老机构岗位设置和人员配备规范、养老机构老年人营养状况评价和监测服务规范等，共计八项行业标准。这八项行业标准和养老机构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都将于2022年的1月1日正式实施，这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的标准化工作又迈出了一大步。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将会有一大批的新规从2022年的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些新规当中具体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军人及军队相关人员医疗待遇保障暂行规定、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暂行办法、关于人民法院司法拍卖房产竞买人资格若干问题的规定等一批新规都将开始实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乐淘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稍后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我们再来关注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等部门今天联合召开了创新加活力北京优化营商环境 5.0 版改革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专场新闻发布会，解读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备及批准政策试点、加计扣除等新政策，增强企业的获得感。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发回的报道。 天心福北京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是坐落在昌平的一家医药健康领域高新技术企业，他们自主研发的人工硬脑膜打破了本类产品的国际垄断，为开颅手术患者带来福音。天心福医疗总经理邢燕介绍说， 有好多人得那个脑垂体瘤，或者只要是开颅手术都会破坏咱们自身的硬脑膜。我们这个产品呢，从牛根腱里提取的一线胶原蛋白做成泡沫海绵状，在开颅的时候呢给您贴上去，促进您自身的硬脑膜长起来。我们的产品呢又从体内排出了，降解呢在您的颅内没有异物。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能够获得按照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但这个资质认定需要3年一复审。 在之前一般呢，我们是会提前8个月抽调10个人左右组成一个工作小组，要历时7到8个月完成这项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工作。原来呢我们在2016年有一次呢还因为这个新证没发下来，旧证到期了，影响了我们当年申请应届生的落户和市场的招标。 而今年本市开始实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报备及批准政策试点，10月份天心福医疗拿到了试点后本市首张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整个流程只花了1个月。 这个政策的事情对我们企业意义非常重大，它实实在在的实现给企业减负。因为原来呢线上线下两个方式都要做，我们现在无需提交线下的了，就帮助我们节约了50%左右的成本。第二就是实现了一个资源共享，避免了资料的反复提供，直接审核系统在网上就可以调阅。它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在北京市做好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打造我们民族高端知名医疗器械品牌的这个信心。 截至目前，本市已经有77家企业通过政策试点获得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企业从申请认定到取得证书的常规流程大幅压缩80%以上。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创新创业服务处处长施辉阳进一步介绍说， 对在京从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关键材料等领域生产研发类规模以上企业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时，满足从业1年以上且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比例不低于50%条件的，那么实行呢报备及批准。 另外，自今年实施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新政也实实在在地惠及了高科技企业。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企业所得税处副处长胡佳解读了政策的新变化。 自2021年1月1日起，制造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比例呢，由原来的75%提升到现在的100%。 天心福医疗作为高端制造业企业，同样享受了这个新政，预计今年可以减少缴税60-70万元。邢燕说，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60-70万我们又会投入到科技创新中嘛。